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发了疯的鼓手，暴雨似的声音能使我忘却了忧愁。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发了疯的鼓手，三点半的旋律发出了雷霆的怒吼。打吧打吧打吧打吧，把所有烦恼赶出了心头。唱吧唱吧唱吧唱吧，把一切苦闷付于歌喉。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风又狂的鼓手，忘却了一切怨仇，争取我生存与自由。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发了疯的鼓手，暴雨似的声音能使我忘却了忧愁。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发了疯的鼓手，三点半的旋律发出了雷霆的怒吼。心头，唱吧唱吧唱吧唱吧，把一切苦闷付于歌喉。我是个爵士鼓手，一个风又狂的鼓手，忘却了一切怨仇，争取我生存与自由。